后，只有心里缺口。许多许多的迁就，去换心内交流，偏偏好比难走。多么多么的荒谬，到达诀别关头，心中却是仍未够。我盼你有勇气去走今生的以后，我也盼你朝着快乐未来挥手。夜晚我再次说声分手以后，愿你能寻获伴侣永远厮守。 再不拥有分手之后，只有心里缺口。 爱过恨过的感受，始终刻于心头，一生不可抹走。却要在这夜之后，各自努力追求新的欢欣与庇佑。爱过恨过的感受，始终刻于心头，一生不可抹走。却要在这夜之后，各自努力去追 站。错过了什么，有没有我期待的怦然心动？当风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从未想过停留。下一站会找到什么，是不是青春模糊了？还记得你曾说过的一句承诺，我们是贴心的。忽然会想起那一年的夏天，久违的朋友彼此张开暖的双手，小雨过后满眼全是感动。坐着听着从前，视线里的画面像旅途的风穿过了身边，起点原点重叠，熟悉的景色又重现，飘过的一缕思念仿佛又说起昨天。三点两点一点，时间又回到了从前，忘不掉的是你热情的脸。起点原点终点，下一站下一个永远，用一首歌的时间听见我们的明天。幸福对有心的人不算远，会找到什么？是不是青春模糊了？还记得你曾说过的一句承诺？我们是贴心的。忽然会想起那一年的夏天，久违的朋友彼此张开暖的双手，小雨过后满眼全是感动。

调整自己的方向，曾 角。